就是这个原则， 嗯， 以说为主，以学当先，都在其中。 那既然是以说为主，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相声里的说。 好啊， 对说呢，这样说你能够把大家说乐了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工程。那比如说这个作品当中说的环节有很多，章节有很多，那捧哏有哪些方面，就是怎么能够说出词儿啊？浩南，你觉得你自己最拿手是哪个部分的说？ 我觉得首先来讲吧，这个说出词儿这块儿，作为一个捧哏演员，不能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光芒全搁在自己身上，他还是要衬托这个逗哏演员。那么您所说的这个说，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需要我铺垫的地方，我给它展开了说， 铺词是吧， 展开了说，是刻画的惟妙惟肖。你比如说像八扇屏那个节目吧，在八扇屏当中呢，其中有一段呢，就是作为捧哏演员，要说，说的就是这个，而且关系呢非常的重要，就是逗哏演员在那儿啊使出来那种感觉，使出那种感觉之后的捧哏演员要数落这个逗哏演员，这块呢就需要是捧哏演员要有一个说 的功底哈。 对， 除了在这个一些老的传统作品当中，我们这些演员要好好的说，那我相信这说里面还有一个，就是比如说你嘴里头清不清楚，字正腔圆不，语速再快，你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听得清楚，你的声音的这个拿捏，怎么运用这个现场的话筒，其实这都是说的范围之内吧。 对， 刘颖，我说对吗？ 我说了，我还是讲这个相声，原来我老说一个相声，说相把相声这两个字讲明白是讲属性，那么就说相声基四门基本功课，说学逗唱，这个说也有属性。刚才雅娟你说了啊，相声刚才你说了关于说已经说了很多种，字正腔圆，口齿清楚，是吧，这个只能说是相声说的属性之一。你说这个给大观众说这个，你嘴里必须清楚，不带口音，不带这个嘴里有一定的这个 毛病， 发音的那个问题，这是这最基础。还要再说什么呢？就是你说这段意思，它的语速的快慢， 逻辑， 你说这个名词的这个逻辑重音，就像播音员，早上好，我是雅娟。你说为什么大家伙记这个，记你有时候记你那个这空中笑林，除了就记你的名字记得那么清楚，就是因为你的声音给大家带来了魅力。相声演员里边的说就是有个人的魅力，说这东西你这包袱再可乐，您运用的这个情绪语态是吧，不能从语气上给观众在这个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勾勒一个画面的话，那就说就白费。 对，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目前来说呢，不要由内再向外了，应该是由外向内，自己关起门来开始研究自己所从事这个事业。相声内部内涵的东西有很多，我们大家都没研究出来的，还没有明白这个正确的答案，就敢站出来，有的时候啊去说呀，去表演一些东西，其实你驾驭不了。 对，所以还是那句话，无论什么样的技，要从根儿上好好扎扎实的学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其实我有一段作品特别想推荐给大家，也是刚才浩南提到的一个作品，传统的八扇屏。 这好。 对，这个作品呢，我今天想放出的是侯耀文和石富宽，这二位老师说的作品，可能会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 好好好。 再有了，比如说，你跟你爱人晚上吃完饭了，啊，在小区里边，你们住的区里头吗？区里，我住的区里，区里里边是吧？ 区 啊， 区， 哎，住的区里边，夫妻两个人恩恩爱爱 啊， 在那一走，大伙儿一看非常羡慕，哎呦， 大哥，您看人家石富宽，这两口子，多好听，要照你那么说行吗？ 一样，哎呦，二哥，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， 我让人给开了， 一点都不多，就你这学问， 哎，这。全其实全这么说啊，一个俩仨， 什么叫仨呀？什么叫仨呀？啊，那字儿念三呢，三阳开泰呀，同志们，什么叫仨阳开泰呀？这不是大伙儿都这么说呀？ 什么叫都啊？ 都，那字儿念都吗？那字儿念都啊。我们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啊。有叫手兜的吗？啊，现在我们大街上啊，那个公安同志们，现在人有一都啊，